以人口和卫生部长贾格林·利迪亚·米格罗为团长的刚果共和国政府代表团25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